汉书卷四十三，利禄诸刘叔孙传第十三。利益期，陈留高阳人也，好读书，家贫落魄，无衣食业，为礼监门。然历县中贤豪不敢议，皆谓之狂生。及陈胜、项梁等起，诸将逊地过高阳者数十人，以及闻其将皆龌龊，好贺礼自用，不能听大度之言，以及乃自逆。后闻沛公略地陈留交，沛公麾下季氏是义姬李中子。沛公时时问义中贤豪，季氏归，义姬见谓曰：“吾闻沛公慢一人，有大略，此朕无所愿从由，莫为我先。”若见沛公，谓曰：“臣礼中有立生，年六十余，长八尺，人皆谓之狂生，自谓我非狂。”季氏曰：“沛公不喜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则解其冠，尿其中，与人言，常大骂，未可以儒生睡也。”义姬曰：“帝言之。”既是从容言义姬所戒者。沛公至高阳撰社，使人召义姬。义姬至，入夜，沛公方具床，领两女子洗，而见义姬。义姬入，即长衣不拜，曰：“足下与助秦攻诸侯乎？与率诸侯破秦乎？”沛公骂曰：“庶如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诸侯相率攻秦，何谓助秦？”义姬曰：“必欲聚徒和义兵诸无道秦，不宜拒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辍席起义，言义姬上座谢之。义姬因言六国纵横时，沛公喜，赐义姬食，问曰：“季安出？”义姬曰：“足下其瓦合之族，守散乱之兵，不满万人，欲以进入强秦，此所谓探虎口者也。夫陈留天下之冲，四通五达之交也，今其城中又多积粟，臣知其令，今请使令下足下，即不听，足下举兵攻之，臣为内应。”于是遣义姬往，沛公引兵随之，遂下陈留，号义姬为广野君。义姬言地商，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掠地。义姬常为说客，持使诸侯。汉三年秋，项羽击汉，拔荥阳，汉兵遁保巩。楚人闻韩信破赵，彭越朔反梁地，则分兵救之。韩信方东击齐，汉王朔困荥阳城高，既欲捐城高以东，屯巩洛以拒楚。一击因曰：“臣闻之，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为天， 而民以食为天。夫敖仓，天下转输久矣。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，楚人拔荥阳，不坚守敖仓，乃引而东，令折族分守成皋，此乃天所以滋汉。方今楚一取而汉反却，自夺变，臣窃以为过矣。且两雄不俱立，楚汉久相持不绝，百姓骚动，海内摇荡，农夫侍垒，宫女下机，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。愿足下即复进兵，收取荥阳，据敖语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渡太行之道，据飞狐之口，守白马之津，以示诸侯行至之势，则天下之所归矣。方今燕赵已定，唯齐未下。今田广据千里之齐，田建将200,000之众均于历城，诸田宗强赴海带阻合己，南进楚，其人多变诈，足下虽遣数10,000师，未可以岁月破也。臣请德奉明诏说齐王，使魏汉而称东藩。上曰：善。乃从其话，复守敖仓，而使一击说齐王曰：王知天下之所归乎？曰：不知也。曰：知天下之所归，则齐国可得而有也；若不知天下之所归，即齐国未可保也。齐王曰：天下何归？一击曰：天下归汉。齐王曰：先生何以言之？曰：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，曰先入咸阳者望之，项王备曰不语，而望之汉中，项王侵杀异地，汉王其蜀汉之兵击三秦，出关而则异地之腹处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诸侯之后，降城即以侯其将，得路则以分其势，与天下同其利，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。诸侯之兵四面而至，蜀汉之粟方传而下。项王有背约之名，杀异地之父，愚人之功无所计，愚人之罪无所望，战胜而不得其赏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，非项氏莫得用事，为人刻印玩而不能受，功成得禄积财而不能赏，天下叛之，贤才怨之，而莫为之用，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汉王发蜀汉，定三秦，设西河之外，援上党之兵，下井陉，诛成安军，破北魏，举32城。此皇帝之兵，非人之力，天之福也。今以据敖语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守白马之津，渡太行之扼，据飞狐之口，天下后服者先亡矣。王即下汉王，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汉王，威王可立而待也。田广以为然， 乃听一击，把立下兵守战备，于一击日纵久。韩信闻一击，平视下其七十余城，乃夜渡兵平原袭齐。齐王田广闻汉兵至，以为一击卖己，乃烹一击引兵走。汉十二年，屈州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及情部，有功。高祖举功臣，死一击。一击子介朔将兵，上以其父故封介为高梁侯。后更始武阳，卒，子遂嗣。三世侯平有罪，国除。